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 Nothing's gonna stop me. 都需要能飞行。

背叛自己，完成你的期盼，把手放开，不问一句 say goodbye， 当作最后一次对你的溺爱，冷冷清清淡淡，今后都不管，只要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。